今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支持本地足球，撑杰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天气那些自己看啦，好吗？ 好。 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嘅，轮到小弟提供啊。继上星期我哋呢个嘅吹嘘大会之后啊。 讲成绩啊嘛。 是啦，今日嘅吹嘘大会呢就是小弟啊在某一方面是一个专长嚟嘅。而今日咧就收到一个 friend 嘅委托咧，就要喺呢方面嘅领域咧帮手。究竟系边一方面咧？ 喺呢个数学之后， 系啦， 有啲咩咧？ 数学鬼才之后啊，小弟啊系涉猎好多嘅球衣嘅。 哦，球衣鬼才 系啦，即系简单嘅，未到鬼才嘅，即系你同嗰啲比较就不能比较，即系同啲专家。因为我见网上面有啲人，例如可能佢中意好似我咁样中意卡斯拿斯嘅， 系 佢由佢一出道嘅时候开始储到佢退休咁多届咁多件，即系主场作客第三作客全部储齐晒。小弟都只系我谂由我，等我谂下先，我谂我差唔多2008-2009年先开始每年买一件嘅啫。 我想知道即系题外话，譬如你卡斯拿斯咁计啊，以前佢仲系当打时期，一年啊。要储齐佢嘅球衣，其实有几多件咧？ 三件啫嘛， 即系主场作客一件啦。 主场作客咯，我唔计国家队嘅话， 系 主场作客咯，两件咯，加埋第三作客咪三件咯。同埋香港地其实好难买嘅，即系尤其是可能即系龙门嘅作客球衣，其实唔系咁容易揾到嘅，所以通常都系买一件啫。咁如果保守估计，咁当然即系保守估计四五十件就唔系全部卡斯达斯嘅，即系例如有啲系去旅行。我見到日本隊 啊嘛，係日本隊靚啊， 係啦，嗰陣時去加拿大啊，又買一件黑襪龍翻嚟啊，定知啊唔係啊科特迪亞，因為平啊199兑翻港紙199抵玩，買翻件科特迪亞先， 本身冇乜 feel 啊，不過見佢平， 唔係噶， 係嘛？ 小弟有段時間好中意用非洲嘅球隊， 哦係打機嘅時候， 打機嘅時候係啊， 屈速喎， 屈速屈射，仲要大隻，係咪先？其實我覺得非洲隊係幾好用嘅，即係嗰啲咩科特迪亞、黑襪龍啊嗰啲係幾好用嘅，所以有段時間小弟係沉淪啊。可以用呢隻字啊，打親嗰陣時仲係打 winning 啊，都係用啊非洲嘅一啲國家隊啊， 尼日利亞嗰啲啊嗰啲。 係啦，我最中意用科特迪亞，因為細個就杜奧巴嘛。 哦， 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就有時可能呢幾年見到啲特異版，即係日本我都坐幾多嘅，即係日本國家隊嗰啲，因為佢都幾多個設計上我都幾中意嘅。咁然後偶然會買啲泰職聯買咗兩三件啊， 背心 或者係背心嗰幾件啊，跟住有一件係寶方啊，係佢拉屎一件一號，即係祖雲達斯嘅拉屎一件一號啊，然後冰島。第一次入世界杯，系、 哦、 啊！第一次入世界杯，我买咗佢件龙门嘅冰岛，好啦，跟住咁，我觉得系一个纪念嚟噶，喺我人生我 见证冰岛 第一次入世界杯，所以与此同时啊，我都买咗李斯特城嗰年攞咗冠军之后第二年嘅波衫，系啦，买咗真和特 係啊 ，drink water。咁啊，佢係難得李斯特城有金章。我嗰陣時抱住嘅諗法係人生 見證到啊， 未必有機會見到佢攞第二次嘅英超冠軍。雖然佢打得唔錯，但係你話係咪佢攞到第二次英超冠軍呢？係有啲挑戰嘅，係啦。咁點解要買真和特唔買龍門呢？因為底印啊。因为英超嘅波衫，佢系计一版一版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几多只字，佢都系计你一版嘅价钱。我 drink water 有十个英文字母， 除翻都抵 啊！所以嗰时咧，有啲国家队都系咁样计嘅。我有个 friend 荷兰 fans 嚟嘅，咁咧佢就买云尼斯特莱咯。 哦， 够 长 啦，系啊，唔会买洛宾嘅，因为洛宾得六只字，唔抵玩，系啦。咁所以小弟草草埋埋，我谂三四十件波衫啦。咁而家开始即系迈向其他方面啦，有两至三件嘅嗰啲 NFL 买咗未啊？ NHL 買咗兩三嘅 NHL 就買咗， 係啦，買咗兩三。我想買埋 NFL 嘅 ，NFL 係未買嘅， 未買到，係啦，所以想買埋 NFL 嘅波衫。美式足球，哦，嗰種。 其實話曬你都有打籃球，反而籃球你冇乜 feel 喎，波衫。 籃球好似得三件嘅咋， 冇乜 feel。 係啊，有兩件好似啊，唔係三四件啦。咁有兩一件係港台嗰陣時參加傳媒杯一件啦，跟住有兩件係中學嗰啲班制籃球隊，大家話啊一齊整，哦好啊整啦。 但球星嘅就 球星有一件。Lin 啊， 是不是 Lin 啊， 系啊 ，Lin 啊，后边印住 Lin Lin 啊，系阿 O 俾我嘅。 哦，咁我知边件啊？系啊， 有时我好似唔知道去求其翻工，夜晚嗰时翻星池堂，求其笠件鸡翼就翻工啊，系啊。所以小弟如果足球球衣你计埋自己整嗰啲，即系例如你每年可能。宿生會嗰度會有件波衫啊，院隊有件波衫啊，以前中學校隊有件波衫，加加埋埋可能四五十件噶啦。其實再加埋，有時我哋自己做一對波又整一件，做一對波又整一件。我齋我自己而家大學宿舍嗰、那個，即係仲會出嚟踢嘅嗰班 friend 嗰度都六至七件啦。 好多好多啊！ 係啊，我最新嗰兩件，一件係橙色，一件係藍色咯。橙色嗰件啊，小弟印咗九喇嘛火影忍者，藍色嗰件啊。你知唔知有咩啊？衰撞能扶啊！一个系 Naruto， 一个系 Sasuke， 几型啊！ 齐晒啦， 齐晒系啦。咁所以咧，小弟喺呢个波三界都叫有些少研究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收到一个兄弟嘅电话，咁啊唔开佢系边个啦？因为我估佢应该系想买一件 surprise 嘅礼物俾佢太太咁样啦，就话喂。我想买件女装波衫，知唔知边度有咁样？ 佢太太系中意， 应该唔中意啊。据我所知 ，surprise 大哥 系啦，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我第一下收到嘅，所以我第一下有下怀疑系咪出轨 啊？哦，第二个， 第二个，我问你买俾边个？佢只话哦，买俾老婆嘅。哦，咁、当然唔排除佢讲大话呃我嘅， 点知冇俾开咪讲啊？你知道电台佬噶啦， 所以即系买女装波衫咁样，因为其实如果你问我女装波衫以前都有买过嘅，咁个 cutting 系有些少唔同嘅，即系佢收腰啲啦，然后个hip位系大少少啦，同埋佢个胸前即系个领口位系跌少少嘅，咁所以如果一般嘅香港女仔相对地即系身材。未必用丰满呢隻字未去到丰满嘅话呢，其实可能细码或者加细码呢，大部分嘅香港女仔已经着得落㗎啦。咁如果你话但係即係我哋咪前有讨咪后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你觉得女人啊着男人波衫好睇啲定着女人波衫好睇啲 呢？呢个系咪一个难题呢？ 係嘅係嘅係嘅， 我觉得因为唔同感觉啊。 哦，係 即係 其实大家好易睇㗎，即係你每年嗰啲咩世界杯四年一次啊，係啦，每年嗰啲欧联啊世界杯四年一次啊，欧洲国家杯啊，咪有啲电视台会搵啲女孩子上嚟讲下波啊，有时佢哋都会着女装嘅波衫㗎嘛，你见到 主持人都着。 係啊，你见到嗰个 cutting 系唔同㗎，係係啦，咁所以我觉得咁当然我亦都有啲女仔 friend 佢系鍾意斯朗拿度咁样，佢系买咗件曼联嘅七号球衣嘅，咁咪佢咪买返男装㗎囉。咁但係就買細碼，或者有啲就會束腰啊，即係綁個結啊、成啊，咁好多唔同嘅著法嘅。所以究竟係男裝嘅波衫好睇啲，定女裝嘅波衫好睇啲？即係著喺女士身上邊個好睇啲咧？我自從有見過女裝嘅波衫之後，我覺得係有另外一種味道嘅， 因為佢即係佢 fit 身咧，好似頭先咁講，譬如佢嗰啲 cutting 嗰樣嘢咧。 即係唔使好似咁講，唔使話要好豐滿，但係譬如你一啲叫修長啲嘅女仔，佢著女裝嘅波衫咧，其實嗰個線條嗰樣嘢，我覺得係好睇嘅，即係。佢電視譬如電視節目你見到會有啦，有時又係嗰啲譬如世界盃， 我之前訪問啦，嘉欣咁樣啦，張嘉欣 佢又會著啦，或者你甚至乎見到啊，有時喺大排檔嗰度咧， 哦， 嗰啲 啤酒推廣員 係啦，佢嗰啲相裏面咁都可能揾翻啲香港嘅女仔著，咁佢著嗰啲女裝嘅衫咧，我都係覺得佢哋著女裝原來比我想象中咧係會好睇嘅。 哦 ，OK， 就翻個身形，咁當然男裝嗰樣嘢就好直接同著男人嘅恤衫一樣啦。 哦，系， 即系由女士去着男仔嘅衫，你好似同佢个距离好近，佢着咗你嗰件衫嘅嗰个感觉。 所以如果你系要我二拣一嘅话咧，其实我系会拣男装嘅波衫嘅，尤其是系 oversize 嗰种。 系啊， 系啦，即系嗰种嘅 oversize 波衫，仲要系你平时你着开嗰件，然后俾佢笠上身嗰下咧，你觉得呢个女人系属于你嘅。你明明嗰種感覺，即係佢身上面嘅衫係屬於你，佢連帶到佢都係屬於你嗰種感覺咧，係有種征服感喺入邊。 同埋咧，佢有啲唔同，因為啱啱我都想講啊，咁不如你試下俾件風褸佢著啊。風褸係唔同嘅，因為波衫本身佢有一種好強烈嘅男性嘅感覺喺裏邊，即係足球嘅世界 係 普遍， 唔係我俾件腰記底衫佢著嘅感覺啊嘛。 係啦，你俾男裝佢，你硬係冇嗰種感覺。 係啦。 你是要将你嗰个兴趣好衰格咁样要套喺佢身上面。 哦，有个简单嘅例子，如果有日你嘅另一半借咗你条孖烟通嚟着，你会觉得有一种嘅违和感，但系又觉得哦咁着又好似几好睇。 我又冇谂过喺度。 唔系因为我识得有啲女孩子系会攞男士嘅孖烟通咧，嚟当棉裤屋企嘅棉裤着嘅。 哦，系啦，嗰个长度 系啦，即系佢入边都会着佢自己女士嘅内裤嘅，但佢面嗰度会着多条孖烟通，即系有时你知男人着孖烟通系中意嗰种嘅自由感觉噶嘛，所以会买大些少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佢可以有啲女孩子可能娇小啲，佢会攞嚟当面裤咁着嘅话咧，你见到又觉得其实都几好睇喎。你明唔明嗰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系要二拣一咧，我系会拣男人嘅波衫。oversize 著在女人身上的， 我都偏向是这种，有那种有那种刚才那种欲望的感觉。 是了，好了，问你一点问题了。篮球波衫又怎么看呢？ 篮球 即是你知道很多外国那些女孩子，尤其是陪另一半去看 NBA 那些，上面著得颇为性感，然后可能揸一件内衣，然后就篮球波衫，咁然后即可能下身著那些超短牛仔裤那样。 是 了，金发碧眼， 其实是 OK 的，其实是 OK 的，即都有见过啲相啊。咁你就算本地都有女仔系会打篮球，点去着？我觉得，但其实着篮球嘅波衫同着足球嘅波衫咧，个感觉系好唔同嘅。 系 个原因系在于咧，你会觉得女仔踢波嘅机会咧系冇篮球咁大嘅。咁所以咧，佢着足球波衫上去，你就知道佢真系。即系佢真系纯粹系着咯，但系你篮球嘅话，譬如佢真系本身可能会打下篮球，佢着，我就会偏向女仔着篮球波衫，希望佢 sporty 啲啦，反而系，系啦，即系个 sporty 啲嘅意思系，头先讲短裤咁，可能系一种啦，但系我会觉得佢系着，佢直情可以着埋，譬如有一啲系贴脚 leggings 嗰啲，佢真系可以着住嚟打嘅，我会期望女仔着篮球波衫咪活力型多啲咯，咁我就会觉得好睇啲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喺籃球上面嗰個偏好咯，唔知點解嘅，即係同喺足球比嗰個感覺係完全唔一樣咯。係係啊，即係我係會咁揀嘅籃球嘅話，因為我都見過，譬如嗰時候我去美國睇 NBA， 咁我表妹都一齊去啊，我表妹一個女人啦，咁佢都係外國長大，有嗰種外國人嘅質地，然後佢都有粒件波衫喺度，即係配好簡單一頂嗰啲 cap 帽咁樣咧。跟住啊，佢系你表妹，你识嘅，身边有一个女仔着住波衫同你，因为以往真系冇女朋友系会着波衫，你都系觉得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喺度噶。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着波衫系有一种吸引力，无论佢系篮球又好，定系足球都好。即系当然后边如果佢话系嗰啲美式足球啊。 其实都好睇嘅，我觉得，即系你将嗰种男士嘅衫着喺女士身上，有一种魅力喺入边嘅。即系当然嗱，我觉得有少少留意啊，即系个球类运动系要拣得精准嘅吓、即系有一种比较男性感觉重啲，即系个阳，即系光阳味道要重啲咯。即系例如高尔夫球嘅 polo 恤咧，好似冇咁吸引嘅。即系例如你幻想 Albert 嗰套嘅高尔夫球衫， 放喺你心爱嘅女人身上， 系啦。是靓嘅， 嗰个反差冇咁大。 系啊 ，exactly。所以如果美式足球啊、榄球，即系有时我哋嗰阵时诶、香港即系疫情未有严重或者未有疫情之前，咪七人榄球嘅嗰啲阶段，你会见到一啲女孩子着榄球衫去噶嘛，其实几好睇噶、所以我几鼓励女孩子系买波衫嘅。好啦，二拣一，篮球定足球？ 啊，我谂我真系去翻足球啊。 哦，你唔会拣篮球？ 系啊，即系我头先讲嘅，因为足球本身佢真系唔会踢噶嘛，你篮球都有机会射下波。 即系如果佢唔系踢开，或者佢唔系打开篮球，但系你见到佢着篮球衫会有吸引力。 都唔系，因为本身嗰个定性就系篮球同对于女仔嚟讲近啊、哦，足球系最远啊，嗰个距离。 咁美式足球都仲远噶， 同我都好远啊！我睇美式足球同我都太远啦。 但系你觉得着篮球波衫都好睇嘅， 篮球波衫 好啦。点解要问你呢个问题呢？因为小弟啊。谂翻起一幅相啦， 系 2016年嘅太阳计划啦，原力嗰张 postcard 啊，晨光第一线嘅当时晨光第一线嘅主持蔡敬文小姐， 系 亦都系本节目嘅监制，都有着件篮球波衫噶， 系啊， 吸唔吸引咧？ 佢嗰个灯光令到我都唔知系着住篮球波衫啊， 吸唔吸引咧？蔡敬文， 哇，佢拎埋个篮球。杀死人啊！我睇下究竟 你即系答我吸引定唔吸引？ 吸引， 大声啲讲， 正！蔡英文着篮球波衫，正！ 监制， 正！ 好嘢！呢位女歌手都好似有着过波衫嘅， 佢着乒乓波衫。你我那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那处醉，但愿你可健康活出乐趣，灵魂也许有天再聚，还是。尽大笑，已记住同当分秒，这次在云下能一起心跳，求我记得多拍照，抱紧之际拖着手。之外握着手别去，原来是在留低证据，才使我们流泪。明了在路途漂浮间，换买句

你成唔成功喺佢面前表现到男性嘅魅力，咁就要睇下你劲抽唔劲抽啦。好啦，今集嘅嘉宾张佩乐， 沙律 系我哋元祖级嘅嘉宾啦，好似系头三集嘅嘉宾嚟嘅。 而我记得嗰阵时，我送俾佢正正系波衫， 系 篮球波衫。 哦， 因为嗰阵时就系见过佢一张着篮球波衫嘅相。 系， 虽然我话中意睇女仔着足球波衫多啲，但系沙律着咩波衫都好睇。 沙律着咩衫都好睇。 系啦，甚至乎啊。乒乓波衫 都好睇 啊！沙律啊，呢个礼拜 有冇信心？上个礼拜啊，啲人啊喺唔同嘅一啲各大平台嗰度啊，耻笑小弟啊， 枉你威咗咁耐啊嚟， 就系输咗俾曾乐彤 啦。 究竟今日啊，你可唔可以成功啊赢得沙律嘅欢心咧？ 我觉得会高分过玩加热 BB 嗰啲嘅。 哦， 我觉得，鸡 B B 两分， 哦系系， 六分攞两分，今次应该多啲， 应该都唔会衰过我上个礼拜噶啦， 好难嘅、 啊，嚟啊！星期五嘅晚上，你自己一个人摊咗喺屋企嘅 sofa， 打开个遥控，睇住嗰啲无无聊聊嘅电视剧，然后你嘅左手向下一摸，哇！咁大嘅个肚腩几时变到咁鬼死大噶？简直就好似有咗四五个月嘅身纪一样。明明你以前系有彭于晏嘅身材、彭于晏嘅外貌、彭于晏嘅高度，简直啊系广播界嘅彭于晏啊！但系而家成个后援会嘅波性感，你知道咁样唔得啦，你一定要做运动。于是你就即刻约。女神沙律做运动啦，咁究竟你第一次约佢，你会约佢做啲咩运动呢 ？A 两个人行下山仔，增进友谊 ；B 两个人一齐去做健身，做到胀卜卜；同埋 C 一齐去沙滩里游水，碧波畅泳啊！好啦，有咩谂法呢？ 仲使谂嘅，约沙律嘅又去沙滩啦、啊，梗系拣 C 啦、啊。我唔理佢中唔中意啊，大佬你试下出街问十个人，十个人都一定话约沙律第一次， 你都要人哋肯同你去先得噶。 冇人话约佢行山或者去专门都约，跟住都应承，反正都50-50，梗系搏去沙滩啦、啊。而家咩天气啊，大佬？ 你有冇试过同女朋友两个人去沙滩呢？ 好似真系冇喎，以前女朋友都唔中意晒太阳嘅、 啊。我有啊，我有啊，我旧年有啊。 有冇扫兴啊？ 诶、欸，唔系啊，我唔系游水去晒太阳咯，系啊，我仲饮醉酒添。因为咧，你知晒太阳你晒到冇咩水分啊嘛， 系， 所以你啲酒精吸收得好 快。 我嗰日饮咗5-6罐已经， 去沙滩晒太阳醉咗个人。我以为同女朋友去会扫兴啲添，即系你。要专注望住佢啊嘛！ 哦，因为小弟其实麻麻地水上活动嘅，所以我去沙滩真系想听下歌，即系叫做摊头一日喺即晒下太阳嗰种嚟嘅咋。 哦， 系啦，即系有得拣，我会宁愿拣喺山上面晒太阳，多过喺沙滩晒太阳。但系你好难叫女朋友同你行个几两个钟上去晒太阳噶嘛？ 系有啲戆居嘅呢件事。嗱，我心里边咧，其实觉得沙律应该系中意行山嘅， 系 似系嘅。但系啊， 为咗男人嘅尊严， 为咗大家嘅 福祉， 大家都想知道，如果第一次约佢去游水，系得唔得嘅？所以我会拣 C， 决定啦嘛。 系， 好嚟啊， 嚟啊！ 如果有个男仔追我咧，佢约我做啲乜嘢，我会出现呢？我就认为应该就系行山啦、 哎， 因为咧我就觉得诶。第一次去接触对方的时候，咁大家都可以去倾下闲偈啊，真系用个心去交流啊，同埋都可以接触下大自然啦、啊，吸收一下啲灵气咁样啦、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佢约我行山嘅话咧，我系好大机会都会出现嘅。如果个男仔约我去游水，我会不会出现啊？ 應該就都唔會嘅，因為如果第一次見面啊，或者係想追求我啊，就去做呢啲約會嘅話咧，又唔係男女朋友，我就未必想咯，因為我又唔係好想，因為用叫做泳裝啊，或者係身材呢樣嘢濕水啊，令到佢對我有任何嘅遐想，咁就係 即係樽領咯， 叫做冇咗嗰個，都係冇咗嗰個靈魂交流嗰樣嘢咯，即係純粹係一個視覺上邊令到佢好享受嗰一樣嘢咯。 沙律太了解你哋啦。 如果有個男仔咧想約我出嚟，係約我做健身嘅話，我都未必會出嚟嘅，因為平時咧，如果做 gym 嘅話咧，我就會自己一個人做啦。咁如果係以一個想追求我，因為佢知道我中意做運動呢個切入點嚟約我嘅話咧，我會覺得佢有目的咯。咁所以都唔係代表我會喺靈魂上邊可以同佢交流嘅另一半。咁頂多只係一個運動 partner 咯。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样怎么追女仔啊，你这样怎么哄女仔啊，唉，你都是没用的啦。女神终于答应同你行山了，你当然要做足准备啦。你跟足政府的宣传短片，好像邓子峰说斋，收到收不到不是靠彩数。正如追到追唔到都唔系靠彩数，所以你一早就规划好路线图，之后你就开始执定要准备听日同女神行山嘅一啲嘢。究竟你觉得你带啲咩，女神系会觉得高兴呢 ？A， 梗系带防晒用品啦，保护女神滑雪雪白捋捋嘅肌肤啊嘛。B， 梗系带蚊怕水啦，呢、这个世界冇其他生物可以针我女神噶。C， 梗系带毛巾同纸巾啦，当佢额头湿咗嘅时候，帮佢抹一抹汗，几浪漫啊！好啦 ，A 系带呢个嘅防晒 ，B 就系呢个蚊怕水，同埋 C 啊。这个的毛巾纸巾的。 因为大家的福祉我是想 A 啊，即是防晒帮你擦防晒嘛，是不是？ 嗯。 那但是呢，其实真的三样东西我是想哪一样东西他最大机会没有自己准备。 哦、okay。 即是他自己都会有准备啊。 是是是是 防晒我想女仔一定会有的，你面已经要啦。 哦。 即是话晒见面 了。但是你觉得沙律需不需要擦防晒啊， 他会的。 是是。 是啦。我觉得因为他们会保护自己的皮肤，哪怕怕不怕晒黑都、 oh, okay。 本身长期暴晒呢 都不好的。 是啦，所以 A 呢应该自己准备了的啦。毛巾纸巾这些呢就平时都毛巾应该都会有带的啦。我觉得是蚊怕水的。蚊怕水是最容易忽略的一个位置来的。 Oh, 我觉得、 okay。 我觉得三样之中。咁所以在这个位置你显露到你又计埋这一步呢，虽然可能他会觉得你个人有目的，好像刚才这样说。但系亦都系应该可以加到分嘅位置，蚊怕水就啱数啲嘅，蚊怕水难搞啊。 O K， 即系蚊难搞本身。 但你有冇谂过佢系唔惹蚊嘅咧？ 咁如果佢唔惹蚊啊，咁咪好啦。咁 冇用嘅喎，佢唔会觉得加分嘅喎。 咁我自己氹自己咯。 你觉得沙律个样啊，似唔似 惹 蚊啊？ 我觉得。会啊， 佢唔似野蚊啊， 因为呢个世界所有嘅生物都好想针佢，所以我觉得 我想 JUMP 啊，针佢， 我想针 或者针嘢俾佢饮，针佢。 我哋蚊即系蚊怕水啦，蚊怕水呢一样，同埋女孩子应该最怕嘅 ，OK， 即系最唔舒服啊嘛。 好 ，B， 我冇信心添，嚟 B 蚊怕水。 如果去行山啦，个男仔带咗一啲蚊拍水，咁我系令佢十分之加分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好惹蚊啦，咁我有自己大头虾，未必真系会带咗 支蚊拍水出去。咁如果佢大咗嘅话，我就会觉得哇，好好啊，咁我就唔使俾蚊咬啦。帶了紙巾或者毛巾的話，我只可以說他是平時都是一個比較細心的人，或者是一些很基本的東西，因為行山紙巾一定是必須的，但也不會令我對他特別加分。如果個男仔約我行山是帶這些防曬用品的話，其實都 OK 的，我都覺得很開心。但是你說至於去加分呢，我又覺得未去到咯，因為我自己都不是特別很怕被太陽曬，很想即是不想自己黑啊，或者是自己keep 住白那種狀態的，所以其實都未去到我那個核心最想那樣東西。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你哋终于一口气冲咗上山顶啦！山上面嘅风景一望无际，心旷神怡，听住鸟语花香，宁静嘅大自然。突然之间，你听到急速嘅喘气声，仲要系女人的喘气声，你即时有反应啊！你嬲自己，点解会咁大头虾噶？原来是沙律啲喘气声嚟噶，你一直都冇拎嘢饮去俾佢去补充水分，搞到佢索晒气，冇心情同你一齐欣赏呢个美景。二话不说，你即刻喺个背囊嗰度攞支嘢饮出嚟俾沙律，你觉得佢呢一刻最想系会饮啲咩呢 ？A， 梗系饮水啦。就好似我一样咁纯正、咁 pure、咁 true。B 梗系饮一啲运动饮品啦、啊，做完运动补充糖分，转头可以再做过啊。C 呢个时候兴合合、热辣辣，梗系饮一杯冰冻嘅梳打水，再舒服晒。好啦。 呢、这个难拣喎、啊，呢、这个 究竟沙律啊，系会饮啲咩咧？嗱，如果系买俾我就好合理啊。 嗯， 啤酒， 啤酒啊，即系佢嘅期望个男仔拎咩俾佢啊嘛。 系啦，系啦， 我又系谂紧嗰一样咯，即系你要计佢个背囊里边会冇边一样嘢咯。即系譬如水咁，我觉得佢其实有机会有嘅。 O K O K， 咁即系所以去到嗰刻，佢如果要饮水，佢自己有啦。 哦， 但系佢期望个男仔拎咩 ？I got you， 系 meaning man。 咁呢个就唔同啦嘛。 系系系， 即系水自己有咁唔使你拎啊。所以我就问系咪佢期望个男仔拎咩出嚟俾佢啦？咁咧系应该拎一样佢最唔会买嘅嘢，即系 C 啊。即系冰冻嘅梳打水， 哇！咁你要孭埋一个保温袋上去、 啊，咁如果你真系攞到出嚟，咪劲咯！因为有时我唔知道你行山会唔会，我自己做运动都会准备定一支水，同埋会买能量饮品嘅，因为水就真系解嗰种渴啦。咁但系能量饮品佢嗰种甜甜地有阵时嗰种味道咧，佢未必帮你解渴，但系真系补充翻某一啲嘅能量。咁所以我打孖嚟嘅。咁所以如果沙律同我去行山，作为佢做开运动嘅人，似乎呢两只佢都有机会买咗。咁唯一就系 C 呢个冰冻嘅梳打水咧，佢估我唔到，系啦。 好啦，假设佢三样都冇，即系好似早几日啲人影有两个去露营嘅男女， 系 个女仔系孭一个细背囊，个男人系孭晒所有嘢。假设你系咁样同沙律去行山啦，你会拣水、能量饮品定系梳打水咧？ 如果呢个前提系水嘅，水系最直接。即系帮到佢，系啦，即系你行到攰，我觉得最直接应该就系饮水嘅，中意系啦，即系个前提唔同，我一拣嘅就唔同， 系啊， 系啊， 所以你谂清楚啦，你觉得佢会拣边个咧？即系你一系水，一系就冰冻嘅梳打水， 系啦。嗱，谂翻头先嘅套路，佢头先都讲啦，拎毛巾同纸巾就即系冇乜嘢啦，你个人 基本啦、啊， 基本啦、啊，即系水其实都系属于基本，所以我估唔到。沙律呢啲位又几中意小 surprise 咧，咁睇嚟真系应该要冰冻嘅呢个梳打水。 跟住沙律话：其实最好拎支蜡 quick 出嚟。 咁我真係鼓励唔到，除非你上个礼拜周六同咁跳啦，咁我真係搞唔到啦。 好啦，最尾我觉得係试呀，冰冻嘅梳打水沙律应该鍾意。 有冇唔转啦嘛？ 唔转呢个 嚟呀。 如果我做运动的时候做到最攰啦，好希望饮到啲咩饮品呢，我其实最想呢就是饮水啦。因为呢饮水呢是最纯洁的物体啦，是啦。咁佢又冇任何嘅杂质，同埋佢係可以大量咁饮落身体，係补充身体嘅水分。咁係最 very good 嘅。 哎呀，沙律啦沙律。 首先啊，我想在我面前应该都未必有这个冰冻的梳打水在我附近。第二呢就我觉得始终做运动呢喝这么冰冻的对身体不好，所以就都不是首选。 他真的很健康。 如果做运动做到好攰嘅话，我揀运动饮品嘅话，我又未必话真係揀佢。因为始终我觉得都係因为佢会有好多啲好甜嘅物质喺里面啦，或者係会加咗好多其他嘅化学嘢咁样。所以就我会觉得饮落去我会觉得口干。係因为我其实我本身都唔係好鍾意饮甜嘢嘅。所以就间中咯，间中饮下我都 OK 嘅，但系嗰刻唔系我最想。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 放慢扑进气流，不钻研歇后，再泡沫借现放肆再优秀气候，天使魔咒。你我也罕有，遗憾还在照旧，或者天一光我再消逝，我最想便见你感受，想皱眉头无所谓，徒伤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 院即使重开，不排除到时部分修复工程仍然继续进行。巴黎圣母院始建于十二世纪，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古迹之一。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和塔尖在大火中被烧毁，主体建筑得以保存。马克龙在2020年大火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曾经承诺五年内完成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作。港超联球队杰志今晚会在亚冠杯分组赛 J 组赛事作客对泰国球队青莱联。由于疫情关系，本地足球队早前都要停止训练。杰志为备战赛事，早在上个月提早到泰国集训，期间六场热身赛攞到三胜两和一负成绩。教练朱志光话，球员的状态已经逐步回升，但仍然未够集中，而当地炎热天气亦都是一大挑战。又提到对手青莱联拥有泰国国脚之外，外援亦都相当超卓。杰志队长王洋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虽然备战时间有限，但球员现在已经重拾比赛状态。又提到去年的亚冠杯赛事都在同一地点作赛，适应方面没有太大问题。同组另外两队包括日职球队神户胜利船和获亚洲足协确认退赛的上海海港。赛事会在香港时间今晚7点举行，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干燥，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讲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前近大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接近海事训练学院。重复一次啦，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榄转车站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接近海事训练学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是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挤塞，而在西贡普通道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黄岗村。另外，西贡公路入西贡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同样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独食而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大兴村兴昌楼、九龙城美东村美德楼、大围秦石村石玉楼、长沙环黎翠苑丽心阁、钻石山凤德村代凤楼、蓝田广田村广轩楼、蓝田启田村启旺楼、柴湾兴民村文日楼、天水围天颂苑颂泽阁，同埋九龙城启晴村恩晴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y,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d Blood Mortal Learn， 简称 BM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沙律张佩洛可以说是所有会做运动的男仔最梦寐以求的女神，你看一看她大大的眼睛，丰满的肌肉，纤柔的手指，完全啊可以说是最完美的身材比例都可以在沙律身上面找到。那究竟如果你第一次约她去做运动，你成不成功在她面前表现到男性的魅力，咁就睇下你劲抽唔劲抽啦。 好啦，返到嚟呀，我哋呢个嘅 BNA 第二 part， 波胜如果佢唔係自作聪明呀、去做梦呀，就已经可以攞咗 两条啦，就已经同嘉怡 BB 嗰啲平手啦。 第一条都啱嘅， 喺我间行山啊嘛， 咁咪攞三分㗎啦。 如果我最后真系因为咁样而超越唔到嘉怡 BB 嗰集，我真系觉得都抵嘅，起码知道得到个答案啦，起码知道如果约佢游水嘅制唔制啊，系咪先？啊，沙律， 为我哋男士谋福祉啊， 好紧要啊！我今日其实都要合格，帮大家谋福祉。系啊，沙律 咁当然啦，大家唔知沙律合格嗰条线嘅， 系啊， 有权佢两分已经觉得 OK 咧。 我觉得佢要求高噶， 我都觉得佢要求高， 系、 因为我知佢要求。 我觉得咧六条起码要啱五条嘅先制，所以其实我而家应该 fail 咗啦。 好啦，嚟咯，第四条啊，好啦，究竟上到山顶饮完水之后发生啲咩事呢？风景都睇得七七八八啦。跟住你就同沙律去咗山顶附近嗰啲康乐设施嗰度玩，諗住喺佢面前表演你最自豪嘅二头肌、三头肌、四头肌、五头肌、六头肌、游戏肌同埋放飞机。点知呢个时候嚟咗一个好似 The Rock 咁样嘅男人，你见到佢手臂粗过你大髀，手指粗过你手臂，大髀仲要粗过你条腰嘅人，佢突然过嚟挑你肌，好明显佢都系垂涎沙律嘅美色啦，要喺你面前落你面，再乘机还刀夺爱。面对啲咁嘅挑战，你觉得最啱嘅做法应该系点呢 ？A. 男人之间梗系要正式迎战啦。B. 唔好理佢，即刻带沙律走，离开危险嘅地方。C. 冷静处理，咩都睇唔到，唔使理。好啦，呢条啊 ，The Rock 喺你面前啊，有咩谂法呢？ 有个外国人光头咁样行过嚟 ，Hey Salad， I like you， Do you love me baby？ 咁样 B 同 C 嘅分别就系 B 我就带佢走嘅 ，C 就系我唔刻意要回避佢， 系啦系啦， 留喺原地啫咁样， 系啦，即系当睇唔到咁样。 嗱，我第一个一定系 foul 就 A 嘅，好简单， 因为唔够 The Rock， 你 反面唔够抽啦。 如果嗰个系我咧，佢都系肚腩大过你条腰嘅， 都唔够抽啊！同埋一个最主要另一个原因咧，你如果同佢正面迎战，你以为自己 man 咗嘛嗰下，但其实系有一种你忽视咗沙律摆埋咗佢喺一边嘅咁，你只系追求紧嗰种男士之间要赢嘅好胜心咧，我觉得呢样嘢未必吸引到沙律嘅。我脑里边一路听住一个 scenario 咧，我幻想紧就系、是。两个字喺个脑里边，保护 protect、你谂嗰个保护沙律，你要谂佢最想做啲咩先系最重点啊 ？protect 系一只字 ，protect 保护 ，protect 保护咁。 W 啊， 三隻字啦，呢度有，即系 JW 系有四隻字喺度啦。咁咧，所以我系谂紧掹佢走定留佢喺度。我谂掹佢走啦，因为你留喺度咧，你点知 W 会做啲咩啫？W 唔系你走梗系拉埋佢走噶。 我知啊，拉佢一定系拉上去度。即系我留喺度扮睇唔到，系好冷静啊。但The Rock 佢可能會唔知啊，佢仲喺隔離擾擾攘攘騷擾啊 ，Fast and Furious 係啊，無端端隔離揸架車咁，佢話 Too much， 咁難搞噶嘛，即係始終佢係一個騷擾嘅物件添，一個對象喺現場， 俾啲尊重，話曬都係 The Rock，The Rock 都係大明星係咪先 ？He is a thing， 所以我覺得帶佢離開呢啲爭拗現場咧，就好似啱數啲嘅， 係 即係逃離呢個危險，你又唔知道個男人想點啦。 係 The Rock 呢個真係好有畫面啊！一間門除衫喺度做掌上壓，邊個你玩啊？ 我今次個畫面形容得好好啊！ 好啊，咩腳咩大髀粗啊？你條腰係啦，係咯，我覺得沙律會期望個男仔保護佢離開危險現場，所以我覺得 B 應該係。佢會最想，亦都應該會做嘅，同埋我都應該會做嘅。 係 有咩事走路啊，大佬？ 兩隻字 ，protect 係啦，保護 B。 如果突然之間有個男仔走嚟挑機嘅話咧，我會覺得我隔離嗰位處理嘅方法係其實唔需要理會嗰個人就 OK 啦。呢個係最好嘅處理方法，對於我嚟講。 即是 係啊， 搞錯啊！ 即如果他们直接开始比赛，即是他们真的挑机的话，为了我的话，我觉得整件事是令我十分之尴尬，同埋我是会很讨厌，即是我会是应该走人的那个是我。我就都不会揀一个直接离开啊，或者是不理他咯。咁因为我觉得如果要直接离开呢一个动作，其实都对嗰方嘅男仔係有即係冇礼貌啊，唔尊重咁。其实我觉得都唔需要去做一啲嘢去令对方唔开心咁。 你唔理佢都唔开心啊？ 唔係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係冇用㗎啦。而家已经开始天黑啦，你由晏昼嘅日头睇到而家嘅日落，睇埋个咸蛋黄落山。今次嘅行山旅程可以话系有惊无险，你两个由仙境嗰度翻翻去繁华嘅市区，但系听到嘅唔系吵闹嘅闹市声。而是沙律的肚子在打鼓啊，你知道他肚饿了，那当然乘胜追击约他吃埋个晚饭啦。那究竟在做完运动之后你会跟沙律吃什么呢？ A 叫得沙律当然是吃沙律啦。B 啊下去吃个煲仔饭即刻锯晒啊。C 梗系食烧春鸡啦，补充翻啲蛋白质啊嘛。我对于自己嘅叫得沙律，梗系食沙律啦。呢句我觉得自己写得非常之好。 好啦，我真系好想知佢听到有咩感觉。我第一下路里面咧，其实浮现咧，对于佢嚟讲啊。做完运动第一件事，梗系补充蛋白质，食嗰啲白斩鸡啊，怀疑佢自己个袋里边都有，直情你 feel 到佢咧，到中间一个半罗攞个盒出嚟，有哇白斩鸡咁样， 喺度饮嗰啲protein 奶粉 ，music 啊，嗰啲嘢喺度食， 两只字protein 同埋奶粉 ，protein music 两个字。嗱，煲仔饭咧，佢就应该唔会噶啦，根据头先嘢饮，佢都。即系抽走咗呢个能量饮品咧，应该佢都唔会食啲咁邪恶嘅嘢噶啦。咁咪沙律同埋呢个 烧春鸡， 烧春鸡。但系烧春鸡咧，其实我觉得似系 做完 gym 咧，佢就應該真係會揀燒春雞啊、 哦，因為真係補充蛋白質。 係啊，真係嗰啲肌肉撕裂嗰啲咧，要擘開曬咁啊。沙律可能佢會唔會行完山，其實佢冇乜胃口咧？係啦，跟住同埋我幾中意沙律，梗係要食 沙律，冇理由唔食沙律嘅。 呢条要啱啊！我四条而家啱咗一条啊，大哥。 我哋有冇约一啲叫可乐啊、雪碧啊、柠檬啊嗰啲上嚟？ 系啦，跟住又问佢饮啲乜嘢咧？叫得可乐，梗系饮可乐啦。沙律，佢俾我嘅感觉系，其实佢行完山好似唔系好想食嘢嗰啲人。 即系如果系要揀嘅话，可能都系揀沙律。 真系似拣沙律， 即系唔使点食嘢。 系啦，唔使食嘢，有啲嘢即系见到啊，你邀请到落山啊，摆少少嘢落肚啦，又要健康嘅，咁似系食沙律，佢仲要食嗰啲好健康酒酱咧，跟住做嗰啲面包糠嗰啲脆脆卜卜少少地嗰只咯，沙律啦。 系有个侍应问使唔使加十蚊有块鸡扒？唔要啦， 唔要啦，唔使啦，饱啦咁样。沙律食沙律咯，咁合理。我都好想你呢个咁有 咁有创 意嘅 描述， 呢个 option 系啱嘅。 好，嚟啊，听下啦。 A， 如果同佢做完运动之后，最想食啲乜嘢呢？其实我最想食就系烧春鸡啦。因为啦，一嚟鸡啦就可以补充呢个 protein 啦，另外咧其实都唔会话好肥，咁但系当下嗰种享受食嘢同解决肚饿咧，我觉得都系食呢个烧春鸡系最野味嘅。沙律其实都真系好健康嘅，不过如果当下真系好肚饿咧，如果真的冇得揀的話，我都會吃沙律嘅。但係如果有得揀的話，我又未必揀沙律喎。因為始終佢都係啲冰涼嘅食物啦，咁就未必去好快速咁去補充我自己嘅熱能啦。咁所以就未必揀沙律啊。我就唔會揀煲仔飯嘅，因為煲仔飯咧都。我一嚟好少食啦，二嚟咧，我覺得又做完運動食飯就未必係好好咯，即係佢頭先做完嗰啲運動就好似好似冇做過咁樣，係啦，咁所以就唔會揀煲仔飯嘅。 唔係我話你啊，你咁樣點追女仔啊？你咁樣點氹女仔啊？唉，你都係冇用噶啦。饭又食完，运动又做完，你系时候送沙律翻屋企啦。喺呢程车上面，你不断盘算紧，沙律咁中意做运动，如果我可以表现到我喺运动嗰方面有一技之长嘅话，咁沙律一定会好中意我。咁啱，你下个礼拜又真系有一场嘅比赛，你知道呢场比赛你 win 又 win 硬噶啦。如果有埋沙律嚟睇嘅话，就简直可以话系锦上添花。于是你就胆粗粗咁问沙律有冇兴趣嚟睇你呢个嘅比赛。咁究竟你觉得沙律会想睇啲咩比赛呢 ？A 睇双扑，肥嘟嘟够得意啊 ！B 睇美式足球，展示男人最兽性嘅一面。C 梗系壁球啦。哇！听到啲卜卜声啊，即刻觉得你赢啊！好啦， 好难拣啊呢个， 我唔摆啲大路嗰啲足球篮球啊。 make sense， make sense。壁球有得凉冷气，如果其他女仔咧，我觉得就会拣嘅。佢应该会想睇啲冇睇过嘅嘢。如果作为中意运动嘅话， 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同埋双扑似系。难 壁球其实都好少睇噶， 因为电视你都有机会， 即系电视都可以睇美式足球。 系啦，所以双扑应该电视相对地系最低机会率睇到，我觉得。 OK OK， 虽然咁肉色嘅画面，我唔知中唔中意睇啦，但系我会抽第一定系抽咗壁球先噶啦。 美式足球同埋美式足球太难睇咧，太大个球场嘅，可能要如果以唔识嚟讲，第一次睇咁多嘢，好似好烦，你明唔明啊？ 我明， 系啊，要处理太多嘢。双扑啊， 双扑， 双扑，双扑，双扑。 如果最后个男仔咧想邀请我去睇佢比赛嘅话，我最想睇咩比赛呢？就是雙撲啦，因為呢如果你喜歡一個男仔啦，咁雙撲在香港來講都其實很少見啦，除非你去到日本，你只可以看到啲好肥的男仔去玩雙撲咁樣，咁你好專注呢一個運動，咁但係你覺得幾搞笑喎，即係令到你好開心，就係個男仔去玩雙撲啦，跟住你穿住嗰條白色褲啦，咁我覺得我會想睇。我就不會揀呢個壁球嘅，因為壁球啦，一嚟我不可以去參與，因為我只可以在呢個玻璃出邊咧去睇佢自己玩嘅啫。咁我又覺得個參與度嗰個成分不高，係啦，同埋都我覺得有啲無聊嘅。揀美式足球嘅，因為美式足球我唔想睇到佢咁暴力嘅一面啊，跟住又見到佢整傷，咁所以我就覺得我會投入咗啲好似好擔心啊，或者係好緊張啊，或者係啲好暴力嘅情緒落咗去啦，咁所以我就唔希望係美式足球。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好啦，今日嘅结果六条入边都系两条， 真系第一条啊！唉，其实好多问题，如果咧得两个 choice 嘅话咧，我就啱噶啦。好多我分啱咗第一个，系剩翻二拣一嗰度出事啫嘛，嘢饮啊嗰啲都系咁样。所以唉，两条问边啊？我觉得沙律即系起码要五条佢先至觉得合格咯。唉，仲谂住今日食硬啦。我即系事前，我都觉得沙律应该容易捉路嘅女仔嚟。唉，谂住第一条让下佢咪咩咯？点知让太多？ 你知唔知你输咩啊？就输又太有自信啦。 江华话斋， 好啦，睇下究竟沙律要几多分先可以合格听到佢嘅奖励声音？如果低过嗰个分数嘅话，就要听佢个惩罚声啦，嚟咯。 如果六题嘅题目都答啱晒嘅话，咁我就觉得我可以尝试有好感嘅，观察一下先啦。系啊，一定要答啱晒嘅。 我连呢个都估错， 六条答啱晒，先尝试对你有好感咋？ 哎哟，答唔中添，哎唔紧要啦，我哋再玩过啦。 宁静时等等。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连断连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上午十点前返抵地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着陆场。三个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183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着陆之后大约一个钟，三个人先后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出舱。指令长翟志刚首先出舱，他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心关爱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认为国家强大才会为他们搭建这么高的工作平台，为祖国感到骄傲。女航天员王亚平说，太空之旅很不容易，但并不孤单，回到祖国感到很开心，同时向他的女儿说翟星星的妈妈回来。最后出舱的叶光富说，首次飞行就长达半年，确实是一个考验，成功实现飞天梦想。政府下星期四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是逐步有序、分阶段和有条件进行，但不会无风险。他亦都担心疫情会反弹，不过当局没有硬指标在什么情况之下或者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下星期复课能够成为契机推动学童接种疫苗，当局会举办家长讲座，教师亦都可以亲自接触学生和家长，多解释以释除疑虑。他说会再看看学生复课之后的接种率再作跟进。教育局和医管局等部门亦都会针对一旦出现校园爆发进行演练，准备好儿科病房等。本港学童会在下星期二起逐步恢复面授课。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副教授叶柏强说，三至十一岁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大约六成，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打针，帮学校创造健康环境。他强调 Omicron 变种病毒不讲得笑，很多人都误以为对小朋友的杀伤力不大，但如果未接种新冠疫苗或者会有很大影响。叶柏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已经有几个儿童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目前公立医院仍然有几十个重症儿童留院，当中绝大部分是未完成接种疫苗。他说未打针而染病的儿童可能会有多系统性发炎症，多数在康复之后三至四星期出现，会影响脑部和肾脏等器官，几乎全部要入住深切治疗部，需要插喉或者用强心针，关注这些儿童康复之后会不会有长期病，影响心肺功能和脑部等。热带气旋鲶鱼早前吹袭菲律宾中部，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167人，110人失踪。鲶鱼在过去的星期日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中部莱特省，中部和南部十几个省超过193万人受灾，近21万人被转移到庇护中心。由于山泥倾泻导致多条公路和桥梁无法通行，增加搜救的难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干燥，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个封路。观塘的康宁道去观塘码头方向，近观塘道的中线因为有水管急收，是需要暂时封闭。现在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了。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是车多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锦田公路去粉岭方向，近八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四季名园。而在西贡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沙角尾。反方向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是车多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 另外在大埔，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龙尾滩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山寮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齐支持本地足球，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2022亚洲联赛冠军杯，杰志对青来联。截至今季亚冠首战，对女泰超青来联能否旗开得胜？今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支持本地足球，撑截至。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咁多位叔伯兄弟真系唔好意思，为唔到大家争取沙律嘅嗰个奖励嘅声带。 我哋好似连续3、4个礼拜都听唔到啦，除咗头两个礼拜听到黄然同埋小花之外， 而重点小花就算一条都唔啱都有啊嘛。虽然嚟讲嗰个都唔算系赢翻嚟，佢根本系大平卖，亿皆服。唉。好啦，咁到黄然最热足啊，估唔到，哎呀，生啦！ 我想问一条问题啦， 系 调翻转嚟讲，如果你估你玩曾乐彤，你中唔中啊？ 曾乐彤其实都唔中，我觉得，即系因为 佢高难度嘅， 高难度，因为我呢度听我都估唔到佢拣嗰啲赛事咁样嘅，曾乐彤都难做个双子座，真系好明显啊！ 嗯， 佢嗰个浮动真系难搞嘅。头先我真系轻轻望过下，沙律系天平座嘅，但系完全。冇乜幫助對於成件事，其實我都係差少少啫嘛，都係嗰句啦。如果啲題目係二揀一嘅話，我就已經啱曬咁滯噶啦。咁啊，起碼我唔係全部都錯曬先啦。 好啦，睇下推介啲咩啦，今個禮拜好嗎？ 啊！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就系留意一下你同人哋去 send message 嘅时候用紧啲咩嘅 emoji， 亦即系表情符号啦。今时今日应该有80-90%嘅时间啦，都系用一啲文字信息去来往嘅。voice message 唔系冇，不过对方收嘅场合咧，可能未必方便听啦，你又未必成日都可以录到呢个 voice message 嘅。咁所以咧，文字咧都系占比较多嘅时间。咁但系纯文字讨论，大家都知道。缺乏咗语气咧，好容易会俾人误会噶嘛。就算同一个字啊，你有唔同嘅语气，都可以有唔同嘅意思。例如吓，即系表示疑问啦；吓，亦即系代表好惊喜啦；吓，即系表示鄙视。即系一个字都可以咁多演绎啦。所以适当地补上呢啲表情符号咧，系可以帮助人哋理解你嗰句嘢究竟系想表达啲乜嘢。 咁例如大家做嘢嘅时候，都好多机会咧，要同一啲合作嘅对象咧 send message 去来往。譬如我哋咁就系约嘉宾访问啊、夹时间啊等等啦。咁有阵时净系纯文字，硬系好似觉得啊有啲唔系好礼貌。就算你加咗一啲咩谢谢啊、唔该晒，都好似啊有啲拘谨咁。所以咧，我自己又好中意补一啲合十啊，或者跪地唔该啊嗰啲咁样。即系你话系咪叫特别好啲咧？正常咯，但感觉上好似舒服啲。咁除咗喺即系合作上面，你仲有同啲同事啊，可能上司之间 send message 之外咧，有时识新朋友都系，特别系譬如女仔咁样，你都要谂下，究竟你 send message 嘅时候应唔应该补一啲表情符号？如果补嘅话，又应该加啲乜嘢落去咧？因为之前咧都有啲研究做统计啦，就声称咧男士同女士都有比较喜欢同埋讨厌嘅表情符号嘅。有阵时你会唔会就系用错咗，所以搞到对方唔系好想理你，甚至乎已读不回呢？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留意一下你平时同人哋咧沟通嘅时候所用到嘅表情符号，趁呢个时候一路听一路开翻啲对话记录望下，可能会有啲端倪都唔定嘅。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好啦，关于呢个表情符号呢，其实因为之前有同朋友讨论一样嘢， 直接讲个故仔啦。 话 说啊，有一日小弟收到个 message， 嚟自小弟另外一间公司嘅上司咁、样，咁然后就问有稿未啊咁样，咁我就话 sorry， 要晏少少先有，咁佢再加多两句，咁另外几位同事呢大家都话哦，我今日有嘢做，听朝会交到咁样。咁正当大家以为上司喺度吹紧稿，其实都真系吹紧稿嘅，或者以为佢会大发雷霆话，哎呀，要快啲交啦，赶唔切啦，即系呢啲嘢嘅情况下嘅时候，佢 send 咗个 message 出嚟，佢话哈哈，我而家冇嘢做啊，然后就有个笑嘅 emoji， 系 笑到喊嘅， 笑到喊，斜嗰、那个 系眼角两边有嗰个嘛， 系但系斜嗰、那个 系。是 我哋即刻如释重负， 当初几惊啊！ 系啦， 无端端咁讲，系咪责怪落嚟咧？问罪咧，老板要。但佢系即系其实，如果佢嘅性格系佢唔加呢啲嘅话，系你会以为佢闹紧你嘅。佢啲用字上面， 佢小心啲讲先。唔系佢系用字有时系比较 精准、 锋利、 锋利， 系啊，用字比较锋利嘅、 嗯， 多一啲广东人经常用嘅字眼喺入边嘅， 唔系广西嗰边， 系啦，唔系广 东， 系广西嗰边嘅。咁、有啲我哋用开嗰几只字，佢会加喺入边咁样，系、啦。咁但系当你面对面同佢倾偈嘅时候，或者面对面佢同你讲啲稿有咩问题嘅时候咧，佢个态度系非常之友善嘅，系、啦。所以其实有时我觉得就系个 message， 即系如果佢加咗嗰几个广东词语落去啊。但系都有 emoji 嘅话咧，系冇咁惊嘅， 因为嗰几个广东字词系有加重语气，特别如果佢系， 例如系啊， 系啦，啊你份嘢做咩写到咁样？你会觉得佢好似闹紧你啦，系咪？有种咁嘅感觉啦。 啊，写得咁样嘅，同埋你写得咁样嘅，系有 写得咁啊嘅咁样。因为呢个就是你同即系嗰边嘅 老板沟通啦。 我同另一啲 friend 咧就系女仔 friend 嚟嘅，其实都 close 嘅。咁但系咧，因为熟啊，所以有时工作上面来往，我都讲 thank you 嘅时候，我后面会补一个咧，啜啜心心嗰个 emoji。 哦，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好 哇， 即系男仔都会啊，即系 好 flirty 啊你。 即系譬如我同阿彭嘉宾，我都 send 过俾佢嘅，其实 哦， 系啦，即系我哋两个， 哦、即系等于我系人都会 send baby 咁样咯， 系啦， 即系嗰次手下留情，啲听众古怪做咩，我会嗌阿勤做 baby 咁样、但我以前都嗌摩尼做 baby 噶嘛、其实我系人都嗌 baby 噶， 系啦，其实我都系一个咁嘅人嚟， 我都系一个咁嘅人嚟， 所以觉得好正常啊。跟住嗰次嗰个 friend 就问我，佢话啊，其实你男仔咧，咪好随便咧就可以嗌女仔做 baby 啊，或者 send 嗰啲 emoji 出嚟嘅咧咁。我点解咁问呢？即原来佢话喺佢女仔嘅角度，即我同佢 friend 都还好啊，有一啲即可能认识冇耐、 女仔嚟嘅， 女仔嚟嘅，因为我嗰个 friend 系。 佢就话觉得好尴尬啊，即系都识咗一段时间嘅另一个男仔朋友 send 呢啲俾佢，佢觉得我同你未去到咁熟，点解你要叫我 baby 咧？同埋如果我男朋友见到，咁咪会尴尬咯。咁而佢亦都有向个男仔讲过话，唔好再咁样 send 出嚟啦，惊误会啦。但个男仔亦都 keep 住咁样 send， 佢就觉得个男仔究竟个居心系啲乜嘢咧？点解要继续 send 呢啲咁样嘅 emoji？ 咁佢讲完我先知道，哦，原来即系你哋会有呢个咁样样嘅 concern 嘅，对于一啲心心啜啜嘅 emoji 比我想象中大啊，我会话。 我反而喺 emoji 嗰度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先分工作上啦。我工作上好中意用合十呢两个呢一个嘅 emoji 嘅，即系例如啱啱有监制问我，星期五晚可唔可以帮手睇带咁样？有节目要录音咁样，可唔可以帮手睇带？我话星期五有嘢做咁样，咁我。咁你又未去到用 sorry 呢个字眼㗎嘛，咁我有嘢做系我嘅事嚟㗎嘛，系咪先，咁我咪加多两个合十俾佢囉。即系因为有时你嗰下就真系争嗰下嘅感觉好似冇咁骨啊，其实有时 emoji 嘅用途系令到你觉得件事冇咁骨㗎嘛，系咪先，星期五我有嘢做，咁好似好冇礼貌咁样。但系如果你话 sorry 我星期五有嘢做，又好似太过唔系我都冇错，做咩要 sorry 啫，系啦，咁我就星期五有嘢做，然后合十。即係一個 emoji， 哦咁樣就代表哦 fans 咁樣， 佢好似 imply 咗少少唔好意思喺裏面，但係唔使直接講。 係啦，又或者甚或乎有時一啲工作嘅group 咁樣，例如我哋二台 group 咁樣，大家講得最多嘅係咩 message 啊 ？Note 係咪先？係，即係話我已經收到通知啦， 收到 係啦 ，noted note。咁如果你就咁 note 啦嘅話咧，咁就好似太過骨啊， 嗯。 咁你就 note， 然后再加嗰、那个 双手合十， 双手合十，咁就冇事啦，系咪先？我哋呢啲做细嘅，一定要识做呢啲嘢噶嘛。 note 还 note， 系啦， 都要有礼貌，咁、 exactly, 收到， 系啦。咁呢个系工作层面啦。好啦，追女仔嘅层面，其实我觉得 emoji 已经失去咗优势， 系用 sticker， 冇错啦。 嗯， 即系例如啊。你会草草埋埋好多嘅唔同 sticker 啦，系咪先？即系嚟一啲 GIF 图嘅 sticker 啊，或者可能嗰只唔同嘅动物啊，青蛙又好啊，猪又好啊，总之你会草埋啲 sticker 用噶嘛，系咪先？甚或乎啊，我哋而家有时有啲明星佢都有自己嘅 sticker 噶嘛，即系例如 Mira 都有自己 sticker 啦、 啊、 ，Era 又有啦。我以前都有噶， 整自己 sticker 咯。 咩啊？嗰时师兄祠堂有噶嘛？ 有啦、 啊，系啊。不过后援会冇 sticker， 二台都有啊。嗰时拜农历新年出过，唔知送只猪俾你咁样。 哦，系啊系啊，二台都有 sticker 噶，系咪先？有时啊，阿尹子龙个女啊，珍宝珠都有 sticker， 系咪先？所以有时呢 sticker 系几好用嘅，即系例如 BB 仔 sticker 咁样，咁然后你 send 俾即系想追求嘅女孩子，然后俾佢睇到，哇，几得意，然后就可以讨论起啦。甚至乎我试过咧，咪有一个笑到喊嘅。嘅你当青蛙公仔咁样计啦， 系啊， 咁然后咧，我 send 出嚟嗰个咧系冇喐嘅，即系就咁一个 sticker 唔喐嘅版本啦。咁然后当时嗰位女孩子就话：你咁渣噶，我嗰个识得喐噶。然后就 send 翻嗰个俾我。而呢位女士 系边个？ 就我身边嗰位啦。你话 sticker 嘅威力系几咁大咧？ 居然可以成为到。 打开话夹子嘅题材，我而家已经冇咗嗰个唔喐嘅青蛙啦。 而家全部都系喐嗰啲啊。 系啊， 我点会估到？ 佢嗱，去到后尾啊，佢直情话：点解你嗰时 send message 俾我，会 send 咁多 sticker， 你而家唔 send 俾我嘅？ 佢同你讲。 系啊， 你嘅答案系 我而家都日日见你啦，仲 send 咩 sticker 啫？ 仲懒得意咩？ 系咯、啊，再加上啊，同埋佢会有时咧，例如佢见到我同人哋嘅 message 咧，佢都会想收嗰啲 sticker 噶。 哦， 即系例如佢见到阿 O 同我 message， 见到阿 O 啲 sticker 咁得意，佢话我又要咁样，你就即 copy and paste 俾佢咁样。所以 sticker 我反而觉得系比 emoji 某程度上系更加有用嘅， 因为而家有得拣啊嘛。我其实有一 set 我好常用嘅，就系、是、天线得得 B 啊，即系嗰种。即是那种懒得意得嚟又好似男女通杀啊！你明唔明啊？即是你有时都要计噶嘛？即是你 sticker 咁多嘅时候，你同一个女仔 send 个 message， 点样样个杀伤力冇咁高咧？ 系， 即是你太过 office 好暧昧嗰啲，就唔好第一步攞出嚟用先嘅。我谂 I T 线得得边啊，老少咸宜，即是嗰啲晕低嗰啲又有啦，跟住谂谂。 唔系，但系你要谂下，你一个牛高马大嘅麻甩佬，用呢啲嘅天使得得 B sticker， 反差萌啊，冇咩？ 唔系，同埋咧，我觉得反而我 concern 嗰位唔系牛高马大，即系整呢啲，而系呢一种嘅 sticker 咁亲民，会唔会觉得人哋以为你当佢系 friend 咯？即系一个 friend 松咗嘅感觉，所以就 send 一啲咁换味重嘅 sticker 咯。 系， 我系反而有咁样嘅 concern 嘅，so far 都。咁但係無從稽考啦，暫時都可能我身邊所有朋友都女仔 都 friend 鬆咗你， 都 friend 曬啦咁樣。同埋會我試過用你啱啱講嗰種即係 approach， 即係嘗試啲反差。譬如工作上面我都有小試牛刀嘅， 係 send 鬼滅之刃善日嗰個 sticker， 即係 good 嘅咁樣。 即係例如見到個女仔都中意呢個 sticker 嘅話，或者中意呢個卡通公仔， 係啊， 咁你就 send 翻同類型嘅俾佢。 係啊，試下睇下會唔會傾到偈啫。例如，你又中意啊？咁樣諗住打開話匣子啦。我試過 send， 我諗前後十個啦，即係都工作 冇人覆你， 收翻得一個人係有反應，嗰個你都識嘅。好高嘅宣傳人員女仔嚟，因為佢都好中意善日。佢話：你可唔可以俾個 sticker 我啊？咁樣。即系纯粹因为佢都中， 但你名花有主， 系啊，冇计啦，同埋真系 friend 啊嘛呢个，所以原来喺我只能够用一个反面教材话俾大家听，唔好懒得意，其实系唔 work 嘅喺我身上面。 我想问一个问题 ，GIF 图用唔用得多啊 ？GIF 图都有，我冇储开，我会 search 咯。 系 啦，但系九二 即 系 有啲好经典嗰啲 My Blow 啊， 系啊， 嗰啲就会攞嚟用啊，或者啲meme 图都可能会储埋嚟用啊。 嘅有一排 Jennifer Lopez 嗰排咧， 哦系，因为我呢排有铺人咧就系改 meme 图啊， 嗯， 例如咪有一个经典嘅 meme 图就系胡适嗰张相，就隔篱写住不要随便相信网络上面配有名人照片嘅说话噶嘛。咁咧，咁你 download 咗呢幅图落嚟之后咧，你就游黑佢， 自己改字， 然后自己改字 send 出去。即系例如听晚十点食饭好嘛，下面写住胡适咁样。即系有时呢啲小技巧嘅嘢氹女仔，我嗰时都有用呢啲噶。例如某个 meme 图系不了咁样，不了。咁例如系今晚一个人食饭不了，听日一齐食饭好嘢咁样。咁你用呢啲图去即系你稍微其实好简单嘅 Photoshop， 然后你去氹个女仔去做呢个嘅笑话，令到佢开心，亦都系一件我觉得系几容易，亦都系几殺食嘅。嘅一樣嘢，因為唔係好多男仔會諗到改呢啲簡單 mem 圖啊。其實你上網已經有呢啲 mem 圖嘅 即係可能有個模喺度 生成器啊。你打字佢就已經幫你改噶啦。咁再唔係你真係 download 落嚟，咁因為佢好多都係黑白噶嘛啲字嗰啲位。咁你咪用 WhatsApp 佢入面改圖嗰個位，你咪遊黑佢，然後打翻個 text 上去，即係打翻個文字上去就已經搞掂咁樣咯。所以其實我覺得 mem 圖都係另外一個嘅新趨勢嚟嘅。 哦，仲你講起仲係一個高階啲嗰件事，試過同個女仔，因為佢有养猫，咁佢啲猫佢间中都会 send 啲图嚟，好得意。我有一次就攞佢啲猫嘅相咧，帮佢啲猫整咗个专属嘅 sticker pack。 哦， 跟住 send 咗俾佢之后咧，佢嘅反应就系你咁叻嘅。 哦， 然之后嗰套嘅 sticker pack 就成为咗你哋专属嘅用啦。 咁追唔追到啊？ 都 OK 嘅嗰时，即系有嗰时，OK 啦，有继续联络落去啦，咁样。咁甚至乎久唔久咧，佢就會掉啲相過嚟就 係， 哇！近排呢張好得意，有 potential， 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幫佢變成 sticker 咁樣？ 係， 呢個就高階啲啦。呢個 好啦，想唔想聽啲再高階啲？ 嚟嚟嚟嚟， 簡直係終極。 嚟嚟嚟， 須知道呢個網絡世界入邊千奇百趣，喺呢啲嘅 sticker 啊、GIF 圖啊，或者我諗都係 sticker、GIF 圖啦，你可以揾到一啲我稱之為啊多多趣啊！但少少咸嘅一啲内容咁样啦， 换味嘅 系啦。如果呢个时候啊，你 feel 到同即系嗰个女孩子咧，已经去到某个嘅阶段嘅话咧，然后你 send 呢啲咧，系可以作为一个嘅情趣嘢噶。 哦， 即系例如你揾到一个可能系稍微性感少少嘅 sticker， 可能着咗一件护士衫咁样， 系。 咁你就可以同佢讲起啊，其实我鍾意女仔着咩衫，然后就引起哦有冇一啲嗰方面即係比较深夜少少嘅一啲讨论啦。 係。或者大家心目中一啲嘅幻想啊。 係啦。甚或乎亦都试过同一个女孩子啊，就係 send 一啲 GIF 图呢，就可能喺啲你知有啲 GIF 图喺啲电影嗰度即係 cop 出嚟咁样啦。係一啲比较动作爱情片啊。 係。 然后一男一女就讨论起一啲动作爱情片啦，例如你鍾意咩嘅劇情呢？鍾意 MTR 啊，定係 中意 浸温泉， 浸温泉咧咁样讨论起啦。我想讲，当你同个女仔可以讨论起呢方面嘅题材嘅话咧，你哋两个嘅关系可以用三只字嚟形容， 系咩？ 大跃进，不得了。呢、這个不过温馨提示，终极嘅方法， 你要拿捏， 千祈唔好乱用，非常之危险。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夏天真的开始嚟啦，啲气温咧都去到即系28、29甚至30度啦，中间有啲日子更加系阳光普照添。可惜啊，通常嗰啲时候你都系翻紧工嘅，所以当我搭车翻紧嚟公司，望住个天咁靓咧，都真系喺度幻想，如果嗰一刻摊喺个沙滩嗰度吓，阳光与海滩，饮住一个冻冰冰嘅啤酒。几爽啊！而为咗做一个精神上嘅补足咧，我真系走去开翻之前去旅行嗰啲相咧，譬如去个关岛有阳光与海滩啦，或者之前学潜水嘅时候影住个海啊嗰啲相咧，去唔到睇住啲相都当去咗嘛。咁但系净系画面就唔够，声音都好紧要噶嘛。我真系戚起条筋咧，就走去揾翻今日谂住播俾大家听嘅呢一首歌。呢首歌是出自一套都廿几年前啊，数下嘅一套电影《夏日的摩摩茶》里面嘅一首歌。咁嗰阵时嗰套戏睇完之后，真系好想有朝一日可以去到戏里面取景嘅嗰个马来西亚嘅热浪岛，嗰、那个沙滩，哇！椰林树影，水清沙幼，净系嗰度摊一个晏昼，咩都唔做都爽啊！今日我哋一齐听翻呢一首《夏日的摩摩茶》里面一首歌。浪花一朵朵，如果呢个时候倒多杯冻冰冰嘅啤酒饮住听，当自己去咗马来西亚啦。 陪着我，看着那海为水中游。